去，多想说去罪孽，再偷偷的怀念。

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灭，我会有手中的血为你赴愿，陪你看日升月迁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白黄走遍，只因你读得懂我，而你注定 都知道，我是你自己，你是我宝宝。 好，全部都把双手举高。 因为有你在，我想带你到半空，抱着你发梦，爱就要吐出来，开动引擎，直奔未来。 My heart is right now。 我有很多 idea， 已经蠢蠢欲动，翻天覆地 idea， 给你向你传播。Say woo， say woo， I wanna say if you see what we gonna do。 That's right， 你们都不用怕，听我的话，不要躲在家。那些人专找麻烦，我们不约，别管他。为了傻事了，宝宝的人看到我想微笑，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，所以你们愿吗？ 因为有你在，我想带你到半空，抱着你发梦，爱就要长出来，开动引擎，直奔未来。 My heart is right now。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剩下一直倒数着。